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子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一鸣惊人像秧鸡，貌似聋哑识畜鸡，拼尽全力显威风是一众凡鸟指明题。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做一鸣惊人。话说呢，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，齐威王吕啊统治朝政已经3年了，不发布政令是也不治理朝政，文武百官呢看在眼里，可就急在了心上。但说这一天，齐威王正在金殿之上饮酒作乐，弄臣淳于髡来到君王的座驾旁凑去。这个齐威王知道他是个小丑的角色，也没把他当回事，还跟他开玩笑呢。 先生，你能喝多少酒啊？ 喝一斗也醉，喝一担也醉。 这个事儿，先生、 要说什么呀？ 先生，你这话说来就不讲道理了。恁方才说那一顿喝一斗酒就醉了，那怎么还能喝一担呢？ 在大王面前饮酒，执法官在旁边，御史在后边，我心里害怕呀、我这心里扑腾扑腾扑腾扑腾跳啊，一抖啊我就醉了。可是要是家人呢，来了贵客了，我小心翼翼的在旁边陪着酒，不时的呢我还能起身举杯来祝来长寿长寿啊，我得祝他们健康长寿，当着贵客那喝不到二斗也就醉了。和朋友故交突然相见了，互诉衷情，那就多了，怎么也能喝个5-6斗的。要是乡里间的盛会，男女都坐一块儿，无拘无束的席间呐、投壶啊，行个酒令啊，有这些娱乐项目，那一高兴，我喝到8斗才有那么2-3分的醉意。这天色到晚上了，晚席的酒席都撤了呀， 酒杯碰在一起，人们靠在一块，哎，男女同席，嘿，高兴。这时候，哎，闻到一阵香气，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。到那个时候，哎，我就能喝一担酒。 哎，行，恁这话里咋有含义嘞？ 你要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咱就明说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人老话儿说得好，老话怎么说的？老话说，啊，是吧？ 老什么呀？老话儿， 老话说这个酒急则乱，乐极则悲，万事尽然，盛极必衰。一味的追求享乐，那您就走了邪道，您就走了邪街，不是邪街，走了邪路了。您得明白这个道理，极致而衰的道理，您得懂呀。 一个弄臣， 什么叫弄臣呢？ 瞎弄的一个臣， 谁呀？ 你这还讲道理？你这叫脱了裤子放屁。 哎，您这语言 多此一举，多此一举， 文明， 多此一举。 对，我不跟您说这个劝谏的事儿，我讲个故事行吗？这是我们弄臣干的事儿，是不是？ 我就爱听故事， 讲故事，不讲那个帝王将相的励志故事。 那么讲才子佳人、 啊，不讲那个。 那么讲， 那讲一鸟。哎，有一鸟，停住在呀，咱们楚国南方的那个富山上。 哦， 哎。这个三年也不展翅， 那是鸡，养了三只鸡， 不是鸡，你 鹅，打鹅， 不是打个你， 打鸭子， 打鸟，那鸟，它三年没展翅，也不飞翔，啊，不飞翔，不会飞啊，不是企鹅啊，不是企鹅啊，不飞翔，也不鸣叫，沉默无声，请问您，这是什么鸟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吗？ 嗯，三年不展翅，也不飞，也不叫，就让你养着它，是吧？ 对，它在那儿三年停在这个山上，高高在上，可是不叫也不飞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三年不展翅，生长羽毛，不飞不叫，是为了观察民众的态度。 哎，呵呵呵。哎呀， 虽然说他还没肥，一旦起肥必定重点。 对对对， 虽然还没叫，一叫必定惊人。 对，所以您就觉得您也得跟他学呀。这几年不要老声色犬马的，一天到晚的就知道，哎呀，喝酒啊，这作乐呀，那不行。您得休养生息，到几年之后就跟这鸟一样，一飞就冲天，一鸣就惊人。您明白这道理了吗？ 我明白了。 列位，果不其然呢，经过这个淳于髡这一番的劝谏，半年之后，秦王就亲自听取朝政，被废除的有十项政令，被启用的有九项政令，诛杀大奸臣五人，提拔隐士六人，因而国家能被大力整治，齐国是一举而兴盛。 严肃点儿，正经小贴士，鸣惊人是什么意思呢？ 一鸣惊人中的鸣是鸣叫的意思。这个成语啊，意思是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，一下子做出惊人的成绩。成语出自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呆若枯木头，实则有看头，关键一扭头，呆鸡美名流。各位看官，今儿的成语叫呆若木鸡。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，很多的诸侯贵族都流行一种娱乐项目叫斗鸡。其实来讲呢，也可以说是当时贵族们之间的一种赌博活动嘛。俩主人啊，以鸡相斗，得胜之鸡的主人就是赢家。有规定啊，各方均不得作弊。 为了把斗鸡打造成战斗鸡，哎，各国纷纷的找斗鸡师傅训练专门的斗鸡。结果呢，在加强版的斗鸡比赛当中啊，这个齐王可请来了一位高人。 于总管， 在。 我让你前去打探季行子先生训练咱们的斗鸡。 哦， 训练的如何了？ 您问那个季行子啊？ 对 啊，那个季先生替我王养鸡，这些鸡可不是普通的斗鸡，而是要训练好了去参加比赛的斗鸡。 对呀、 可是这个季先生才养了3天，您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 就是想传授他一点养鸡的经验。 您传授给 训练斗鸡呀、啊？你知道先从哪儿训练吗？ 啊、眼睛吧。 对对对， 斗鸡眼嘛。 对对对，让他训练成斗鸡眼儿，可以了啊。 好的， 那咱们再往后等一等 啊！别着急，大王。 哎呀，季先生啊，季先生，起前7天之前呢、啊，我命我手下的于总管前来看一看，但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。一晃10天都过去了，这鸡养好了没有啊？ 哎呀，我跟您这么说呀、啊，还没养好呢。 嗯， 现在的这些鸡呀、啊，还是很娇嫩的。哎，自大的不得了， 自大的不得了。 嗯， 就很骄傲的。 没错 啊，很骄傲的。那这不是好事吗？在您这儿不行啊？训练。这自大还不行，等，我再等等吧，季先生啊，季先生啊，这一晃又10天了，季先生，季先生， 嗯， 您要是训练这么不认真可不行啊，您这天天怎么我看鸡挺精神的，您怎么净打瞌睡、啊？ 这不是熬夜给你训鸡吗？ 我怎么这鹰才那么训练的？熬鹰啊，您熬鸡干什么呀？ 我还炖了一只熬了鸡汤了。 哎呀，不是，我想说又过10天了，您上回说这鸡特别骄傲，这回怎么样了？ 还不行，还不行。我说、啊，这鸡呀、啊，它一听见声啊，一看到人影晃动了，就惊慌起来了。为什么我炖了一只鸡呢？就是上回啊，一惊慌，一招呼啊，一叫唤，这鸡一害怕，脑袋撞墙了，吧唧就死了。 您那可以，要想喝鸡汤的话呀，就可以明说啊，不用找理由，不用找理由啊。 这是战鸡。 那我再等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哎呀，季先生啊，季先生，这斗鸡现在怎么样了？一晃又过10天了，前10天、中10天、后10天，一个月了，这可行不行啊？ 不成，不成， 怎么还不成了？ 还是目光过于犀利，盛气凌人呐， 还盛气凌人。 嗯， 我听十里八村可都说您训鸡是一把好手，我，您可别是，哎呀，我傻话不好说了，等回再说。季先生啊， 嗯。 又过10天了，这回行吗？ 这回啊， 嗯， 行了，差不多可以了。 嗯， 这鸡啊，虽然有时候会啼叫，可是不会惊慌了。看上去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只鸡， 嗯， 这只鸡我给起外号叫小鱼鱼， 小鱼鱼， 小鱼鱼就跟木头鸡似的。 小鱼鱼，是啊，这怎么晃傻了吧？这鸡都晃，连眼神都不动啊， 看着傻，斗起来可就厉害了。 这能行吗？ 话说3天之后，贵族的斗鸡比赛可开始了。待到斗鸡之时，对手的斗鸡又叫又跳，而季先生训练的这个斗鸡啊，却像只木鸡一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别的鸡看到他这副呆头呆脑的样子，竟然都被吓跑了。因此呢，齐王就用这只鸡和别人斗，自然是场场获胜。他那高兴的样子啊，可就甭提喽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呆若木鸡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吗？ 呆若木鸡中的若是好像的意思，呆是痴呆的意思。这个故事意思是形容 高水平的斗鸡是要临危不乱、气定神闲的。后来人们望文生义，又把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引申，表示十分的愚笨，也形容因为害怕或者惊奇发呆的样子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教室里面，老师正在讲着数学题，你在下面也没闲着，转着手中的笔。忽然之间铃声响起，你睁开了双眼，你看一看时间是2015年，原来是场梦啊。想起那个夏天的食堂里的拥挤的场面，想起那个夏天宿舍里的彻夜的聊天，想起那个夏天的某个夜晚我们第一次见了面，想起那个夏天餐厅里的第一次吻你的脸，想起那个夏天的教室里的大家的笑脸，想起那个夏天我们一起逃课去海边，想起那个夏天的纪念册上我们写满的思念，想起那个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你哭红的双眼。夏天食堂里的拥挤的场面，想起那个夏天宿舍里的彻夜的聊天，想起那个夏天的某个夜晚我们第一次见了面，想起那个夏天餐厅里面第一次吻你的脸，想起那个夏天教室里的大家的笑脸，想起那个夏天我们一起逃课去海边，想起那个夏天的纪念册上我们写满的思念，想起那个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你哭红的双眼，想起那个夏天的纪念册上我们写满的思念，想起那个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你哭红的双眼。 躲不掉，他